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怎么样，这个歌熟悉吗？我觉得在现在播出来，大家可能会第一印象就说，哎，军训，现在各大院校正在进行的一个动作就是军训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三地话新闻，我是燕婷。 我是韩胜伟。 我是王春雨。 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军训，各大报纸都讲了关于军训当中的这个冲突啊。我们还是首先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连理一下。那看到最新的这个湖南的通报呢，就说在24号的16:30左右，在黄仓中学啊，在军训的休息的时候，就是高一八班的一个教官走到就是高一20班附近，然后有一个女生呢就主动问他说是哪里人，问了2次，这个教官都没理他，然后呢这个田某就像这个教官的后衣领子里面撒了一些沙子，因此呢这个我已经说不清楚这些事情了。这个教官然后就说把这个田某用手伸过来，用小木棍呢对着这个女孩的手掌做了2次敲击的动作，就相当于打她，就吓唬她吧。然后旁边的男生就开始起哄了，你知道中学里面的男生一般都有这样的毛病。然后这个班主任就过来了，然后呢就是要把这个男生把这个教官两个人就互相嬉闹的这些事情进行一个沟通啊，然后就有大家的一个围攻。虽然没有人贸然动手呢，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又有了一个肢体上的冲突，但是据说沟通之后啊，这个学生是向教官道歉了，然后两个人是握手言和。但是呢到了后面，也就是军训的一个军姿训练，相信经过军训的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教官呢就来到这个20班的军训方阵进行指导，那在这个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些动作幅度会比较的大，那这个老师呢就觉得这是教官的一个报复性的体罚行为，然后就拨打110报警，并且指责了这个教官，双方马上就争吵起来，并且有一个比较大的肢体的冲突。而且这个事件闹得挺大的，是后来就造成了有42个人受伤，就变成了一个群殴的事件啊。那现在呢看到他的一个通报的批评，就是说龙山县的人武部是撤回了原有的全部的教官，并且进行了一个教育的整训，对于这个2名带队的乡镇武装部长实行了一个停职，那对于呢这个非公职身份的一些涉事教官取消军训教官的资格。现在学校教育也是进入了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呢军训当中呢还会重新来展开，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军训啊是一个学生们的必修课。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两位都是经过内地军训的人，你们觉得偶然吗？ 这里面先我听这个新闻事实啊，觉得是一场搭讪引起的血案。 我们刚才听到是他这个官方通报的，根据前几天媒体或者是一些当事人他们的在网上发的帖子还有一些的差别，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因为中间的一些误会然后引起的一个群殴的事件哈。 是那个女孩当时跟那个教官之间的一种冲突，可能让其他男生产生了一些质疑，可能引发了这个冲突。但是参加军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军训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会有的人说很难忘，有的人说它里面有一些真的是很难熬，非常难熬。我记得我当时军训时也会有这种类似于女生和就这个男教官之间的沟通，会让我们觉得 是吗？ 非常非常的当然他们是主要是他们在休息了，我们在军训 啊，就是女生休息的比较多。我作为一个经历过军训，但是那个时间有点久远，02年的时候到现在已经12年的时间了，可是对我来说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我现在回忆起来，那个时候就是站军姿真的是暴晒，我并没有觉得教官因为我们是女生，而且是传媒大学，就个个长得还挺水灵的女生有什么优。但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是挺苦的，但是呢现在回忆呢就觉得还是有一些很印象深刻的，就是你中间虽然有累但是也有笑，所以很难界定这个军训到底是一个是不是一个痛苦的回忆、 而且我觉得就这个事件而说、 冲突肯定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在军训中存在体罚，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 你有遇到过吗？ 我倒是没有遇到过了，但是因为是这样的啊，但是我觉得在这儿我们对体罚必须有一个新的标准和定义， 定 对、 嗯， 因为在军队内部，他们这种体罚其实就是加强你的训练强度嘛，对吧？ 嗯。 但是对我们来说，可能我们就认为它是体罚了，所以只是从学生的视角和从这个军官的视角来看是不一样的。这个、 对，体罚这个东西也很难有一个度的衡量，比如说他让你在这个站军姿，站军姿其实我觉得是挺痛苦的一件事，他就是要站到一个比较就是按照那个军人的那种站法，腿伸得很直，然后你的肩膀要放得很平，然后在大太阳底下一直站着，可能是好几十分钟，那很多人会晕倒。我就曾经晕倒过，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个烈日当头的之下，然后就是让你一直站着，我心想说这个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然后就那个眼睛就开始变黑，周围就看不清楚了，然后你整个人就倒下来了。而且在这样的这个晕倒的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发生， 很多人发生， 包括男生都有发生，就说明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那比如说教官刚才就是在这个刚才那个事故里面故事里面，就是跟同学之间啊有一些摩擦，然后他有一些报复性的举动，这个怎么来界定呢？他让你多站个五分钟怎么样来说得清楚呢？好像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事儿吧。 这样的冲突其实在我当时军训的时候也类似于发生过，但是可能这个点不一样啊。当时我们很多人去食堂吃饭，吃完饭之后他让我们全都站出来，我们在想 为什么呢？ 因为发现我们浪费了很多食物，他把浪费的食物都放在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垃圾桶里面，那他让我们去一个人抓一把来吃掉、哦、当时我们听到这个 说，天哪，你们吃了吗？ 没有办法，我们当时确实很多人刚开始不愿意、哦、都开始觉得有一些冲突了，开始升级的感觉，但是最后我们还是服从了。 哦、oh, ，所以在这个军训的一个过程中，你看到你刚刚提到了有一个服从这样的字眼， 对， 我们自认为这些就是军官们、他们在说他们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服从，这是军队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但是在军训的时候其实学生跟教官之间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我们今天三 D 化新闻就跟大家聊聊看关于军训当中的那些摩擦让你印象深刻的，而关于军训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不是在当下的中国还应该存在着。我查了一下维基百科，那维基百科跟这个百度百科肯定有一些不一样。他说的这个军训，他的军训是世界范围里面的军训，就是说每个国家都是由武装力量在国内实施的一个教育制度，他会配合各级学校内的课程，达到向下培育军事人才的目的。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军训在中国的一个发展，它是一个百度百科上面是这样说的，它是要培养四有人才的一项重要的措施。你们觉得你们受到的这个军训就是晚了这几个星期有成为四有新人吗？ 我觉得这个倒是还是看个人，关键是这个教育目的肯定是好的、 你是不是思想得到了升华，体力得到了锻炼？ 倒也不是，你看首先我们在军训过程中会做一些我们平常可能不经常做的事、而且对体力上是一种非常大的挑战。 是， 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真的完成了这项任务，首先可能你的个人的意志力啊等等会有很大的一个锻炼，包括你对这个其实我们现在来看叠被子呀什么的都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你不能做到叠成方方块块的一个样子，但是它对你对个人的卫生状况啊，当然这个 卫生状况 个人的这个居住条件的居住环境的卫生状况啊，这个有限定的、啊、 我们先跟大家来吐一下槽，就是军训里面都训了些什么哈。我现在印象非常深刻的站军姿肯定是一个，还有这个正步走，还有转向，这些都已经是很简单的了。 对， 还有是我记得有什么匍匐前进啊， 前进， 还有一个让人很痛恨的就是叠被子，然后就是晚半夜出来拉链。 对， 就是说你他半夜不知道是几点钟在外面说集合，然后你就瞬间把这个被子叠成那个方块状的，就是旁边是要有棱有角的，然后教官会让你一遍一遍的训练叠出有棱角的那个被子。那我们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就很多女生就是前一天叠好了以后就不盖被子睡觉、就放在那个床头，然后晚上就很冷很冷，然后就等着教官三点三四点他就叫了以后我们就出去拉练。 我们有同学会把那个被子和那个被罩缝在一起、就缝成一个那样的形状， 还带针线呢、啊、太有经验了， 就一直放在那 这里面其实有我们采取的方式是加点水可以 天哪， 加点水的话就可以 那要再干上的话，那 就 不是 就有点超哎，很超。 就是大家真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哈。然后这个军训的这个经历也都是差不多的，因为咱们都是在北京军训的，对吧？ 对， 所以北京的一个军训可能相对其他地方还稍微还相对严格一些，会吗？就是我们会拉到一个地方，就是郊区，不是在学校里面。 嗯， 是，但是我所知道的有很多学校，他们都是在学校里面进行的。 现在北京也是这样子的，因为可能 在学校 太多了，已经有很多学生是在学校里面军训了。 嗯，然后那个就像你刚才说的，他的条件也比较的差，十几天、二十多天，只有一两次的洗澡。 但是， 而且洗澡限时哦。 对，这是一个问题。但问题是我们相对很多人已经很幸福了，因为我们军训的基地里面有空调。 我们没有， 没有， 我们没有、 啊、你们没有吗？ 没有空调， 我们没有。你什么军训基地、 啊、 是忆苦思甜的吗？ 就是怀柔那个军训基地。 哦，嗯，所以相对来说你的这个军训的回忆还是可以的。 对， 我忽然想起来是有空调的，但是没有遥控器，是我们后来自己爬到上面去把那个空调打开。 没有遥控器， 反正你就是享受到冷气就是了。 我们那时候更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男生要那个上枪，就是那种训练、啊、 打靶射击。 它不是打靶射击，它是一种操，就是练习这个上枪，集体上枪的话有一个操。那我们当时要拿那个枪扛到，就是磕到自己的这个类似于 肩胛骨、 肩膀上， 对 对对， 还有这个胯骨，当时磕的都已经红了，特别特别难受，抽血。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个传媒大学，我们就是进去第一天，师哥师姐就是教我们的，传授一些经验，就是说赶紧去买卫生巾垫在鞋底，这个是男女生所有人都知道的。然后小卖部就 卖疯了， 就爆款，当年爆款。 我们一开始还不好意思买，因为是男生嘛，后来就已经习惯了，大家都去买。 对，就是因为那个鞋子非常非常的薄，你在站军姿的时候，你下面因为它的那个地是那种石子儿地嘛， 对， 会很疼。然后这是一种方法，包括就是平时吃饭的时候，进场的时候要唱歌，如果唱得不够响的话，他就不让你进去吃饭，你可能是最后一队进去，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残羹冷炙，没什么饭了。 是。 然后这个每个人只能有一个馒头或者是限量的，所以大家肚子非常非常的饿，就跑到当地的这个小卖部去买它为数不多的零食。 那零食非常非常少，说到这个零食少，对，非常非常贵。有的时候啊，那当班主任过来开一个所谓的面包车过来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他带的食品啊，让我们真的是蜂拥而至去抢这个食物， 就是有的时候 特别幸福。 学校的老师看不下去了，还来慰问我们一下。 是是是。 那这样子呢，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我们是80后啊，但是现在还有一些90后，甚至是10后，他们的生活比我们肯定是越来越好。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前两天还有这样的一条新闻，说在辽宁的一个高中部的一个女生姓王，她在军训期间因为军姿站不好，被老师说要开除她，然后回家之后跳楼自杀了。这个事件也是一个纷争，双方就是老师跟家长是各执一词。一方面呢，就说这个家长认为学校一定要负责任的，但是呢，教育局调查之后就说军训的老师啊，还有这个军训的教官、班主任都没有问题，是说这个孩子的心理素质有问题，他可能就同等艰苦的一个条件之下他受不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把这个军训在最近推上了这个风口浪尖啊。大家都觉得军训对人的一个身体和思想是一种摧残吗？他跟原来他的一个目的出发点还能够达到吗？好，我们三D化新闻还在进行当中，我们首先来听听军训里面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些歌。 班，你看看外墙的水管，记得系上安全带。 当然记得，前不久有个同业在棚架工作时掉下来，就这样走了，老婆孩子都彷徨得不得了。 我们做工程整天都要攀上攀下，真的很危险，非要格外留神不可。 我当然会注意安全，不会冒险的。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凤凰卫视集团打造全媒体资讯节目全媒体全时空，通过凤凰卫视中文台、 美洲台、 欧洲台、 凤凰新媒体、 凤凰 U 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节目，集合每天最热议题，通过全媒体播放， 让新闻更全面，意见更真实。 无论是专家评论或是草根声音，都能透过全媒体全时空平台观点交流立体呈现。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 晚间6:45至7:20， 全媒体全时空，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三地话新闻，我是燕婷， 我是盛伟， 我是春雨。 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说看军训。刚才说到了湖南的那个军训冲突啊，也引发了现在很多媒体和公众的一个讨论。我们到底什么需要什么样的军训呢？在军训里面的这些教官是不是有一些体罚的问题？在这个教官对于学生的，比如说这个训练的程度上面，是不是一味的在追求像严啊狠啊，但是对于教育的目的他们已经开始渐行渐远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连线到了一位军事评论员赵楚先生，来听听他对于这样的一个偶发事件，他觉得能反映出来军训的哪些问题。想问一下赵老师，关于这次这个湖南的这个军训的教官和师生的一个冲突啊，在您看来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 这个肯定不是偶然事件，因为最近几年关于军训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儿，虽然媒体呢有所压制，但是我们通过社交网络和媒体一些比较间接报道，还是看到很多类似案例。比如前不久有一位女生，由于在这个军训当中她的队列姿势不太好，那被这个教官训斥，甚至说要开除她，所以她就跳楼自杀了。 嗯，对， 这是最新的，就跟湖南这个事件差不多， 同 一个时期的一个事件。那在此之前呢，我们看到在比如说网络上一些学生回忆这个军训过程的时候，和教官的这些冲突， 嗯， 和这个训练方的一些冲突也是非常的频繁。那么这个应该说是一个这个制度安排本身所带来的一些问题，这是一个制度安排的问题。因为这个普通的士兵，比如说一些这个没有考上大学，应该说他们的素质是相比大学生或者说高中生，他们在这个个性包括对社会人文的一些看法上差异都非常大。那么他们的年龄呢也比较接近，那像这样一个年龄比较接近而在这个社会分层上属于这个不太相关的一个人群，那么用一种比较军事化的一个自上而下比较严格的纪律来约束，那么很容易激发一些这个群体性的矛盾。所以这个事儿呢报道不多，但是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情况应该是很普遍的，只是程度不同。 是网上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军训就是一群考不上大学的学渣借机对于大学生进行的报复，这句话你怎么看？ 这个话当然很难判断了，因为这个缺乏具体的案例研究哈，很难来对这个话本身的准确性做判断。 嗯， 但是我们看到呢，就是军训它的这个初衷啊，应该讲它是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来训练青年学生这种对于军事化的纪律环境的一种适应感。 或者说我们讲的直白一点，就是来训练青年人的所谓盲目的这种服从精神。啊，这个是应该说从军训当中，尤其我作为一个老兵，也感觉是很明显的。就是这种军训本身，它是一个军事化对军队的纪律要求，把它直接的来应用于一些没有这个入伍的思想准备，或者说他并不是需要去当兵这样一些年轻人。 嗯，但是这现在是大学里面的一个必修课啊，你觉得它有存在的必要吗？ 我个人觉得这个军训制度按照目前这样一个方式来做，可以说基本上是流于形式，而且呢弊端丛生。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最早的军训的这种理论上的设计是希望对青年人有这个国防意识的教育， 嗯， 有一定的这种军事知识的教育啊，因为这个国防安全问题它是一个全民的问题，所以在2000年、2001年这个国防教育法通过以后，那么对大学和一些比较高中和中等学校的这个军事教育啊，已经成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那这种安排它没有考虑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现代的军事变化它不是一个过去那种全民皆兵式的这样一个军事状况，因为军事形态本身战争的形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对， 一个青年人受一两个月或者说几周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基础的军事队列训练，可以说对现代军事对现代国防根本不能够构成一点深入的了解，或者说基础知识的了解并不能够了解。那么其次呢，由于按照法律和强制规定，这个军训本身已经扩展到几乎所有的青年学生，那么军方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者说国家也没有足够的这种国防教育资源来按照国防教育或者说军事知识的普及这个要求来对这些学生提供教官，所以他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有很多中学和一些这个比较低阶的学校的这个军训教育啊，它不是由军队进行的，它是由所谓地方武装序列，比如说人武部、预备役，由这些部队来进行的。那我们看到湖南这个状况就是由类似的一个人武部来组织的。那么这些地方的武装部门，他们过去主要的职责是组织预备役、组织民兵，以及呢完成这个兵役征兵的这些事务，他们对于军事教育的素质、这个师资或者说经验几乎是完全没有的。而他派去训练的这些预备役的士兵，在军事素养方面、在军事道德方面都应该说是参差不齐。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冲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武部组织不得力，他派去的这些人本身与其说是训练，倒不如说他是就完成一个规定的一个动作，一个任务。 好，欢迎回到我们今天正在讨论当中的三地化新闻，我是燕婷， 我是盛伟， 我是春雨。 刚才这个赵楚先生他说到了很重要的一点，他就说大学生跟这些训练他们的教官之间的差异其实是挺大的，无论是文化素质还是说他们生活的一个层面，包括是环境，其实都有一定的差别。而且呢他也说到了关于湖南的这个军训当中的一些教官，可能他们的这个培养的这个素质啊还不够高。我看了一下关于以前的这个军训最初的目的啊，据说这个学生的军训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公元前1000多年的奴隶社会。那个时候你知道军训的目的是什么？它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教你来射箭还有驾驭这些功能性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军训制度告诉我们的是让我们学习一些国防知识。那从我们的一些军训的真实的个案和体验来说，你们觉得你们学到了该学到的那些东西吗？ 我觉得很难，因为现在的话我觉得军事已经不是说通过这种踏正步就可以来解决问题吧。我们就算用最基本这种想法的话，也会想应该是打枪这样的会更好一些。但是我们其实发现在实际操练当中，我们这种实弹射击仅仅是一种兴趣式的或者走马观花式的，可能就是打五个这个子弹就 OK 了，连那个基本的上枪的这种换子弹壳啊这些都不会 啊。我觉得男生应该对射击应该挺感兴趣的。 对，我非常感兴趣。 如果让你加大，就比如说这个军训里面17天有一半时间在练习这个打靶，你会觉得很高兴吗？ 很高兴。但是我们当时只有1分钟还不到啊。 是吗？ 就很快， 这么短， 就5个子弹啪啪啪打完就完了。 那大部分的时间是在 我们在走路 走方阵， 对。 对 但其实我反而觉得军训对现在的学生来说是挺有必要的， 嗯、 尤其是现在，我们大多数这个，尤其是内地啊，都是这个独生子女， 嗯、 很多小孩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被供奉在像一个小皇帝一样的一个生活环境里， 嗯、 基本上是完全缺乏这个集体意识，也不知道如何与人去那个相处，更不懂得就是你应该怎么去跟大家一起分享， 嗯、 或者克服一些人生中的困难。因为基本上你想要什么，伸口就来，这个张嘴就来，父母都满足你了。 嗯， 所以很多学生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跳楼的女生一样，心理上会有很大的一个缺失， 嗯、 而军训恰恰是一个途径，让你去寻找怎么去跟集体这个共处共存，怎么去达到一些这个自己人生中可能原来觉得很困难的事， 嗯、 你通过一些这个努力最后能够克服。我这儿也有一个例子，也是今年军训的一个新闻，是说今年在武昌的南湖中学有600名中学生冒着大雨军训会操，然后本来这个他们军训完了之后汇报表演这天有大雨，校方怕这个学生会出现对决定把这个最后的会操表演取消，然后让学生这个都回家，家长都已经来接他们。 嗯， 结果这个学生自己出来说， 哦、 我们一定要会操，对、 嗯、 我们一定要会操，然后即使下着雨我们也要会操，然后最后这个在学生的坚持下，这个学校最后跟家长商量，家长也同意让这个学生来会操。当时呢，很多家长都非常的感动，就看着这个在大雨里这45分钟孩子们完成了他们这个会操表演， 嗯、 真的是觉得自己有瞬间就会觉得自己孩子 长大了，哎，家长有欣慰。春雨讲的这一席话是现在很多就是在站在军训支持军训这一边的人他们的一个感触。我觉得我自己本身的一个体会啊，就是大多数正常的军训就没有冲突，没有那么大冲突矛盾的一个军训里面啊，都是能够让我们就是在第一时间融入集体环境的。因为你想所有的那个新生的军训都是在就是刚开学的时候，那如果像大学入学我们跟周围的人完全不认识嘛， 对， 而且是一个人到异地的状况，这种条件之下你就马上在上学大概两个星期以后就被拉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进行了一个强度的挺高的然后生活条件也很艰苦的这样一个集体锻炼，那你瞬间跟周围的人同年级的人基本上都是建立了革命感情。 对，而且很多入学的新生会想家嘛，反而一开始就军训会让很多人就是对家的这种念想会淡忘，反而就投入到新的生活中。 嗯，但是呢就是你盛伟你先说。 我觉得其实两位的观点啊，就是可能更觉得如果正常化的这种军训是挺好的。我不否认军训可以增强我们的集体意识，让我们去融入环境， 嗯、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大学学的是自由的精神。 嗯， 那如果集体环境的话就泯灭了这种个性的发展、啊、 嗯， 他从第一课开始就这样。 嗯，我看到有一个评论啊，说现在的这个军训的一个目的不是训练军事技能，而是、 嗯、 也不是意志力的一个锻炼，而是身心的折磨，然后呢折磨身体是表，驯化心灵是理，就是告诉大家有一个服从这样的一个种子。 是 有一点洗脑的感觉，是不是十几年的一个军训就能让我们觉得哎，我们是应该从小就有服从这样子的一种精神，或者是这个军训的目的到底跟他原始的这个起初的一个初衷渐行渐远，我们等一下呢还可以参考一下其他地方的他的军训的一个状态。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三地化新闻正在进行。 胸前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 咪嗦啦咪嗦啦嗦咪哆来，愉快的歌声满天飞。 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们歌儿唱得好，夸咱们枪法数第一。 你说啦你说啦说你的嘞，夸咱们枪法数第一。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们歌儿唱得好，夸咱们枪法数第一。你说啦你说啦说你的嘞，夸咱们枪法数第一。 预防感染禽流感的最有效方法是不要触摸禽鸟或者它们的粪便，也不要喂饲野生或者公园内的禽鸟。此外，购买活家禽的时候，不要触摸它们，或者用口吹它们的尾部。还要谨记，家禽要煮到熟透才可进食。预防禽流感，别摸活家禽。 跑步、健身、游泳、瑜伽，除了运动，你今天 U Radio 了没？ 凤凰 U Radio More Than Radio U Radio、oh, U Radio News and Music。 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三 D 化新闻，我是燕婷， 我是盛伟，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嗯，我们还多了佩芬啊，邀请他来一定要讲讲台湾，作为一个很特殊的这个大中华地区的一个地区，他也有军训，那他的军训跟大陆我们常说的这个军训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要听听你的第一手资料。 其实我觉得看的最近看一些资料，我觉得根本上的它的利益就是为什么要有军训课、嗯、我觉得两岸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说 你有被军训过吗？ 有被军训过、高中我们的军训是必修、 嗯、 就是我们高中是三年，所以三年每一个学期都一定有军训课。 几天呢？ 几天，每个礼拜就一堂课。 哦，就它是长期的、那个、 它长期的，但是呢、嗯、因为我读的高中是女校、 哦、 女校呢就会军训会跟护理是分开，就是我们会一个礼拜上军训，一个礼拜上护理课、 嗯、 那如果是男校或男生的话，他们就是全部都是上军训课、 嗯、 可是到大学呢，大学也有军训课，可是大学就比较自由一点，就可能他是选修，那有些学校他可能会规定军训要必修，例如说你大一的时候他觉得是一个通识课，大家都必须要修、 嗯嗯、 可是现在因为比较自由开放，所以他变成是一个选修课。可是现在的军训课在大学的部分，对于一些男生他比较有用，是他如果上军训课，选修军训，他可以把他的那些天数时数拿来折抵他未来毕业要当兵的这些时间、 啊、对， 所以为什么大家很喜欢上军训课，不是因为真的对军训好喜欢，而是因为他可以扣抵他未来当兵的价钱， 它是有实际好处。 对，可是刚刚我也听到，就是可能大家来自内地，就讲到就像这次湖南事件很多的一些矛盾点，其实老实讲我会觉得有些不解，就是因为我也被军训过， 嗯， 可是我会觉得我在军训中的过程， 我想知道你们军训是干些什么先。 其实你说真的，你刚刚燕婷，我记得你在节目讲时代久远，我才真的时代久远。 要回忆一下 高中毕业的话，想二十年，昨天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回想我真的没什么。 大学没有吗？ 大学我没有选，没有选军训课、 哦、是 对，但是高中是做什么、 嗯、 一般来说他可能会有一些其实我觉得比较多是一个概念，就是你可能要有防敌的意识啊，然后可能会有一些 这个很实用欸， 对对，防敌是防什么朋友嘛，然后呢有一些会有一些比较实际，就像说我们会去打靶， 嗯、 我们就带我们到一个什么打靶场去，每个人就给你五发子弹、 嗯、 然后要射靶，我还记得五发我中了三发，然后会有这种实弹射击这种训练，那一般就比较多是一种敌我意识的建立。然后还有呢，我们在高中会有军歌比赛，我不知道在内地会不会有、 哦、 所以我们要唱那种爱国歌曲， 我们刚才放的那些都是啊， 对，就是那大家要什么齐步走啊，然后就是要有队形啊，对，那种比赛就是在高中的三年都要有。那其他的东西我觉得比较多是训练你可能合群，然后有荣誉感，就一种那种态度的养成、 嗯、 还有刚刚有讲到就是教官的素质，好像现在内地很多是因为可能教官的素质它比较低落， 参差不齐吧， 对、嗯、可是我会觉得其实在我们那个时代，特别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教官其实他都是很多学生的 楷模，你去学习 的典范。是吗？你们崇拜他啊、哦？ 对， 是不是有很多女生喜欢？ 其实真的，我刚刚讲到我念的是女校，嗯、然后我现在唯一的印象，除了打靶之外，就是我们有一个教官室的总教官长得很帅，而且非常的酷。 嗯， 对，可是。这就会有时候有一些，因为教官其实主要负责的工作就是平常要辅导学生，他不只可能上军训课之外要保护学生，就平常要辅导学生心理上有什么， 对对对对， 还有就是最大就是每天教官上学就站在学校门口就会讲，哎，你裙子太短了，头发太长了，就是 训导主任 仪容上面的，所以训导上面的还有就是学生心理辅导其实都是教官该肩负的责任，所以我刚刚用一个形容词，就是感觉好像在内地教官可能会把学生军队化，就军事化的管理、嗯嗯、可在台湾呢，反而这些教官是被校园给，就是学校给校园化。 哎，很奇怪，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不同。我只想知道台湾那些军官、嗯、他们本身是有军衔的吗？ 他们是，那全部都是军人。 长期的在学校里面要待多久？ 其实应该说一直到学校就可能他退休为止，他等于就是是军人， 等于有一个 职业，只是他工作的地方就是在学校里面、嗯、但是台湾前阵子也就是通过了一个法律，就是要在2021年的时候教官、嗯、就军警要全面的退出校园。 为什么？ 就可能要觉得可能我觉得在现在这可能感觉这个教官其实有些工作是跟训导，你刚才提到训导是有一些重复、 嗯、 是不是真的需要教官在呢？就真正有很大的争议。还有你其实军人你是不是真的需要在校园里面，所以后来之前也立法、嗯、就是修法通过，就是在2021年要全面的退出校园、 嗯、 那很多教官其实好像也他们也担心，倒也不是说怕会影响工作，因为他们就是回归到军队去嘛，可是他比较担心是因为他们现在在学校是每天可以上下班，就是学校上班，那下课他们就下班嘛，生活作息比较正常、 哦、 可是如果一旦回归到军人角色的话，他们可能长期要在军营里面去，所以比较难找到结婚的对象。我觉得这是比较多教官担心。 人性化的设置啊，我觉得这跟设置还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想，内地的那些就是教官嘛，他只是开学来给你训一下，然后他之后就回去了，他还是回归到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生活。所以大家在有的时候分析的时候，他对学生那么严格的一个训练，因为他们本身自己也受到这么严格的训练，所以把学生这个军队化，我觉得在有某种意识上来说，如果你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组织对他们进行培训的话，他们说实话也不知道怎么来训学生。他就用自己所承受的那些来训学生。 他们有的人可能会有这种训练的经验，有的人是没有的、 啊、 而且可能是刚出来的新兵就来训练了。 对，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嗯、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燕婷说的，他们没有这个训练学生的经验，他们应该事先接受过培训、 嗯、 我觉得才应该担任这项工作。 嗯， 是， 但是学生特别特别多啊、在这个培训的过程中 是不是应该也有一个职能的考试或者是一个资格的认定才 OK？ 嗯， 对，我觉得如果真的想要把这个军训制度建立健全下去、 嗯、 让它继续存在下去，做出这样的改革或者是专门的培训肯定是有必要的。 嗯，所以就是我们也对比了一些这个其他地方的，比如说刚刚说到台湾，也说到这个香港，它有童军。童军应该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就是人群吧，但是它也非常非常多年了，在这个英国的系统里面，在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那童军它这样的一个设置，它主要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野外生存，就像你刚才佩芬刚刚说的、嗯、女校要学这个急救， 对 吧？ 对，急救。 哦，对，所以像这个野外生存，童军他们所强调的是你一个野外生存的能力。你比如说你到外面的时候，你作为一个男孩，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你怎么生活，怎么搭帐篷，这些很实际的一些用处。而且它完全是一个自愿的组织， 嗯， 就是你不需要强制性的修学分儿。我们现在军训是要修学分的、 嗯、 就如果你不去军训，我那个两分就没有了，很可惜的，很可贵的。 他现在是必修课，如果没有修这门课的话，你基本上毕不了业的，拿不到学位。 哦，对对对，但是他也是在学分里面的、嗯、对吧？所以这个给大家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你不可能不去学嘛。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学军训的时候，你刚刚燕婷讲到我们学的很多的护理课，你好像仿佛当年是为了军训或护理去学的，可是它其实在生活里面也有很大的使用作用，实用性。真的，你说怎么样去，如果你突然间你摔断了，你要怎么样去止血，然后怎么样包扎，我觉得都有生活的实用性。可是我印象很深刻，就对内地的军训我第一次就听说的，真的让我压抑。就是我有个就是朋友也是内地人嘛，然后他跟我形容他那个时代的军训，就是要40天，就大学40天、 哦、一个多月，挺多的， 不能够洗澡。 这个有点 是我最震惊。我倒不是说40天军训，而是40天他不能够洗澡。我想啊、 啊，但我们可能到我们这个年代稍微好一点，反正 洗一次。 我作为十几年前军训过的人士，好像是洗一次还是两次， 次 而且呢，他但是他那个洗澡是有一点不人性化，因为他是一堆人进去，然后女生在里面洗澡的时候，男生在外面敲盆子说我们要进来了，你们快点出来，就是因为洗澡速度要非常的快，然后要训练你在一个水龙头里下面，很多人在那儿抢，他就相当于模拟在一个战争的或者是在那种军营的一个状况之下的你的一个生存状态。但是这些比如说像童军这样的类似的组织，它可以教导你吗？我查了童军的这个网站，它里面就有说一些水上运动，还有什么野外生存，还有一些这个拓展技能。现在甚至有一些公司他们也在进行类似的这种活动，但我相信这种活动就结束以后大家印象会非常深刻。但是我们军训完了，好像我最好的就是比如说走方阵的时候，你走路会走得不一样，然后你站的时候知道你的肩膀要更挺一点。那比如说像刚刚盛伟说他对这个打靶感兴趣，你会了吗？好像还不会。 我们基本上没有去学怎么上膛， 啊， 打靶就是一个过场。我记得当时我们打靶的时候，就是教官在旁边，如果你不按枪，教官会过来啪啪啪把你子弹摁完，好，下一个人上。 好可惜啊，那军训当它成为流于形式的话就有一点可惜了。还有什么样更好的建议，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聊。 养生太麻烦， 美容超复杂， 健身太累了， 那怎么办？ 听你的养生榜啊，以上问题全都解决。 首播时间周二到周五上午10点到10点半，每天还有两次重播， 还可以用手机下载凤凰 FM 以及凤凰 Uradio 官网收听。 涛涛 圆圆，你的养生房。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好，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三地话新闻，我是燕婷， 我是盛伟，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好，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关于台湾方面的军训，跟我们想象的和经历的都非常的不一样了。那对于目前中国的这个军训的制度里面，是不是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们先来听听赵楚先生他的建议。您的观点是觉得说可以加强这个管理方面，或者是官员的一个质素问题，或者是一个就是军训的这个教育的，甚至是系统性的进行一个训练吧，还是说取消军训，干脆用理论学习来代替就可以了？ 我的观点是取消目前这种军训制度，这种教育本身已经流于形式，它不能够让社会让青年人对现代的国防，对现代的国家安全和现代的军事发展去获得一些基础知识。同时呢，这个人武部或者说担任军训任务的这些部门组织部门，他们也没有能力去提供一个合格的够资质的训练， 所以我的一个基本设想就是，目前这个军训制度既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造成了很多矛盾冲突和问题，又没有起到真正的普及国防知识，让社会让年轻人对现代国防有所了解。所以要想去普及国防教育，去进行社会的这个国防知识、安全知识的教育，有很多其他更有效的渠道。 您有什么好建议吗？ 而不是说要通过这种所谓组织强制化的军训来进行。 嗯，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的建议是这样，比如首先通过公共媒体的这种发达，现在是一个大众传播的一个超级发展的一个时代。 对，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边，我们看到像名校的教授可以做公开课，那么一些对国防军事知识有真正学有专精的这些专家，应该通过更加公众媒体的方式来对这个现代国防、现代军事的知识向社会来普及。那同时呢，一些青年人他们对军事生活、对军队生活有向往、有兴趣，那么应该通过更加自然和自由的一种社会结社的方式来进行。比如说过去我们看到有很多航空者协会啊，很多类似这种野营野战的协会啊，这种非常多。那么这样一些方式，它会把更专业的知识资源吸引进来，同时呢也使真正有兴趣于国防事业、对这个未来比如说个人的事业规划跟军方要挂钩的这样一些年轻人，他们可以真正受到一个入门的专业的教育和训练。 嗯，香港和新加坡。好，我们刚才问到他的就是关于这个一个军训方面他自己的一个建议，他说的挺清楚的，是关于就是取消现在的军训，然后他就说现在有一些这个公开课的这种类型的军训可以参考的。那我们刚刚其实也说到童军类似的这样一些项目，我想请问几位都是经历过军训的，如果真的要取消军训，你们赞同吗？ 我觉得不用取消，他只是说改变就好了。因为军训可能现在是必修课，那么现在是可能没有他就不能拿学位证，而未来呢，我觉得其实可以不取消，但是变成一个选修课，有感兴趣的人可以去参加军训， 选择权放在， 因为很多男生其实他的梦想有可能就是我曾经穿过一身军装。 哎，这个穿军装呢，哎，就刚才佩芬也说了，很多就是女生会对那些军官有一种崇拜心理，真的是这样子的。像我们当时军训的时候，有一些帅的这些教官，绝对是受到更多人的欢迎。而且不仅是他帅，就是他对下面的一个指挥会更加的有条有理，你是看得出来他比别人聪明的，所以你对他崇拜。甚至还有一些女生在这个结束之后，跟教官之间是有非常好的一个联系。我们在走的时候还大家都哭了，就跟自己的那个班长特别的关系特别特别的好。所以有一些情谊让我们觉得这个军训存在的一个必要性是不是还应该存在，也是现在很多这个老人家们觉得说现在孩子要接受一些吃苦训练啊。盛伟，那个春雨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我跟盛伟有点不同，我觉得军训还应该是一个必修课，就像你说的，老人家可能觉得孩子需要接受一些吃苦，对，而且就像我一开始就说的，现在小孩肯定受到很多这个，他有很多心理上的缺失，他需要经受这样的一个考验，而且很多情况下，现在已经有一些军训在不同的地方已经在改革了，像我手里看到。有一个中学叫做长郡中学，他们的军训科目就是除了简单的这个队列训练、内务训练，还要进行一些急救和紧急逃生等科目的训练。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军训的科目变得更加科学、合理、更加实用，我觉得完全是一个对新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的机会。 嗯，好，佩芬。 我要当老人家还是年轻人？不过老实讲，当然因为我不在内地受军训，所以我很难说一下经历不同。但你说在台湾，其实我刚刚也提到，他其实军训已经慢慢在退出这个领域，就退出学校的这个就高中必修，那大学可能也变成说你选修的一个领域。可是我刚刚赵楚先生也提到，其实自然就是比较生活化，自然让你去接收到某一种的价值观或者是一些态度，我觉得是很重要。像我刚才讲到，我们以前上军训课的时候，很多时候教官会用看电影，就选择一些例如说像 Tom Cruise 的那个 Top Gun 啊什么的，那种就类似其实看电影的方式，大家都很开心，因为 看这么洋气的电影，我还以为是看什么抗战电影， 就是看什么当年的国共那些，不是，就是看很洋气的电影，然后其实你就哇两个小时可以看电影，然后其实你可能透过这种方式，其实你对军训课你不会觉得它是一种来强压制你的或是要你就是那么硬邦邦的一个东西，可是你其实可以透过很多方式你去训练到，就可能例如说合群上面，刚刚我提到我们的那个军歌的比赛，其实在军歌比赛里面大家要非常的合群，你要怎么样队伍一致，虽然你感觉上好像是非常机器人似的，可是在每天下课之后大家留下来练习，我觉得那个是一种，我觉得 就是大家的情谊，还有就是那种群欲，德智体群美那群欲的在强化、嗯、那另外就是我们其实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个叫公民训练的一个活动， 嗯， 就是会把学校就同学带出去两天一夜，可能选择一个台湾比较风景漂亮，像我们那一年就是溪头， 你根本就是享受嘛，那 是 旅途啊。 但这就是军训，所以你说，当然形式化有，因为我刚刚也提到，你说问我军训有什么，我真的忘了，除了帅教官跟打靶之外，还有公民训练，我真的忘了。 嗯，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说对于这种合群啊，跟荣誉感这种养成，它在自然中给你建立，但是因为我刚才提到。就是很多时候这种教官的功能实在跟学校很多的功能其实是重复、 嗯、 所以其实这可以重新思考是不是一定要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嗯、 那我觉得内地当然这个情况又可能更加复杂，或者它的牵涉范围又更大、 嗯、 所以我觉得一个单一事件大家会去讨论其实也好的、嗯、那很多时候你可能也你说现在废，那很多人也会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太过草莓，需要一点吃一点苦、 嗯、 对，很多说法其实都有，我觉得可以大家开放讨论，那如果有一些替代方案或怎么样更好的一些解决方式， 对， 对，成熟一点再去解决。 对，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军训啊，我看这个军训它本来的目的是让大家了解国防教育，那这个国防教育是不是通过目前的这个军训来达到这个目的呢？现在肯定这个问号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除了看到像这个个人的一个军训以外，学校的军训以外，还有企业的一些军训。那企业军训我不知道它是怎么进行的，但是我所知道的现在有很多企业它是有很多的拓展活动的、 嗯、 这些拓展活动我以前在新东方做那个就是 part time 的老师的时候我有参加过一次，他就给我的眼界非常的拓宽，因为它的里面的所有的那些设置都是国外的，当然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多了，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的多，我们就觉得很新奇。比方说给你一个两根这个很高的那种木杆，然后让你每个人团队就自己爬上去，没有任何的辅助的一个器械，所以你要绞尽脑汁，而且他那个团队是在瞬间就两天的一个活动当中瞬间的就是大家非常的团结，因为他比如说他第一个项目就是让你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所有的人记住对方的名字，就用一个比赛的方式，他就说你第一个人说第一个人名字，第二个人说前面两个的名字，第三个人说前面三个人的名字，看谁记得是最牢的。那这样一轮下来你基本上就团队里面的人的名字你都全部记住了，还有像那种集体的荣誉感啊，我觉得现在军训中他所说的那些意义好像都能达到。那所以军训的一个改变应该是在他的一个项目上的，还有进行一个公众的咨询，不仅是学生，就像刚才春雨讲到的那个例子里面说竟然有学生自告奋勇的说我们不要取消大雨中的这个队列，那这个我觉得听民意这是最好的，因为军训你是针对学生嘛，你听学生的，听老师的，听这个家长的，而不是仅仅是军训一方的，不是自上而下的，这样的军训可能才会更加受欢迎。好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 D 画新闻，我是燕婷， 我是盛伟，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好，再见。